应该让游魂得到安宁。凡是推荐和选举人才，应该责成主管官员负责，应该按照正常的迁升和罢黜制度，应该考核他们能否胜任，应该一律禁止私自请托调动，应该放眼国家大事，忽略细微末节。对于卢植的中肯之言，汉灵帝同样采用了三个不：不闻、不问、不理。因为这个时候的汉灵帝很忙啊，在忙什么呢？两件事情，一是搞工程建设，改革后宫；二是抓经济收入，卖官鬻爵。中国古代皇帝大都拥有后宫三千佳丽，但是有的皇帝面对三千佳丽，日复一日，夜复一夜，如此这般的赵姓嫔妃感到十分厌倦，就想方设法实行性生活革命。于是中国皇帝后宫的历史上就出现了最荒淫无耻的性革命创意。一个是晋朝的开国皇帝晋武帝司马炎推出的洋车临幸嫔妃法。晋武帝穷奢极欲，荒淫无度，一登龙位就征选天下美女以充后宫，结果先后竟然征选了10000多名宫女。后宫有了这么多的佳丽，晋武帝就一门心思扑在了女色上。这些美女无不玉骨冰肌，娇柔美艳，令人销魂，竟然让晋武帝眼花缭乱，无从下手。于是他灵机一动，发明了洋车招幸法，就是自己坐在洋拉的御车上游历宫苑，不管走到了什么地方，只要洋车在哪个嫔妃宫前停住，就招幸哪个嫔妃。整个后宫就只有晋武帝这一个男人，那成千上万的美女无不整日整夜地期盼着跟晋武帝共度良宵。于是呢，有些聪明的美女想出个办法来，将竹叶子插在门口，地上撒了许多盐。羊生性喜欢吃竹叶，又喜欢吃咸的东西，所以就停下来不走。这些美女就得到了晋武帝临幸的机会。不久，宫里的美女都知道了这个办法，就纷纷效仿，以至于户户门前都插上了竹，地上都撒了盐。谁知道羊比人还聪明，也变得刁滑起来，随意走，随意停，不再被这些竹盐所诱惑。美女们没办法，只好听天由命，但是晋武帝依然坐在洋车上游历宫苑，日日笙歌，只弄得筋疲骨软，身心衰颓。另一个是隋炀帝杨广发明的寓性生活于娱乐之中的任意车。隋炀帝发明的这种任意车不同于晋武帝的洋车，任意车是炀帝专门用来临幸童女的小车，小车上暗藏机关，可以缚其手足，让童女无法动弹。因为所缚童女一点也不能动，所以行幸时可以毫不费力。隋炀帝宴时第31回就有隋炀帝得到此车后快不可言的描写。他就把一个只有12、13岁的名叫月斌的女孩哄上了车，谎称要陪她去各处游玩。月斌不知是计，方才上去早有许多金钩玉轴将他的手足紧紧拦住。炀帝看着大笑，有趣有趣，今日不怕你走上天意。遂将手来解他的衣服，月斌先由不知，见炀帝来解衣，忙伸手去躺，却哪里动得一毫啊，这才心慌起来。炀帝见他这样更觉欢畅，哪里顾得他死活，便解了衣服肆意妄为。